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7月18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东京奥运会23号开幕，朱婷、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北京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突破90%。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编会召开，聚焦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 国内方面，山东德州一企业进口货物外包装核酸检测为阳性，已经全都封存。 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恐袭，公安部派刑侦专家协助调查。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美国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已经确认人传人。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1年暑期公园科普夏令营正式开启，适合各年龄学生的暑期科普活动。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23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预计全球会有数十亿人通过电视或是网络端收看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因为疫情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开幕式呢？那么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了一份开幕式观看指南，一起来提前了解一下。 首先，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开幕式的现场没有观众，但是仍然可以看到烟花秀、运动员入场，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呼声。运动员入场环节，每个代表团都允许2名运动员，一男一女共同担任旗手，这是为了推进国际奥委会倡导的性别平等原则。 在昨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那么据了解，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综合考虑了运动员代表性和赛程安排等各方面的因素，经过多方征求意见，慎重考虑，最终确定了旗手人选。 与往届奥运会相比，今年开幕式上最具象征意义和最重要的宣誓环节也将有很大的改变。为了强调团结、包容、非歧视和平等的重要性，奥运宣誓进行了大幅修改。另外，宣誓人数也从3人增加到6人，包括2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和2名裁判员。 虽然有疫情，但是开幕式还是有文艺表演，不过会追求简洁。东京奥组委奥运举办统管中村英正表示，在疫情下，世界的形势变得简洁朴素。那么开闭幕式的演出呢，也会从灿烂夺目变为能够更加直白坦诚地表达理念的内容。 在历届奥运会开幕上，主火炬的点燃总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刻，也总是被保密到最后一刻才会揭晓。与往届奥运会不同的是，东京奥运会火炬会远离体育场，位于东京滨水区。主火炬塔将用什么方式点燃？谁将成为点燃这希望之火的最终人选呢？这些都只能在23号开幕式中才能知晓。 现在运动员已经纷纷入住奥运村，东京奥组委会如何保障大家的安全呢？按照东京奥组委的规定，运动员在比赛前5天可以入住东京奥运村，比赛结束2天内离开，这也是出于防疫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另外，按照防疫要求，运动员入住奥运村期间不能与外界接触。东京奥组委还准备了10几辆新款电动小巴，方便运动员在奥运村内通行。东京奥组委安排奥运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还将工作人员数量减少到维持运营的最低限度。 昨天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2批成员飞抵日本成田机场， 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乒乓球队、女足、射箭和赛艇队。在昨天早上7点左右，作为国球的中国乒乓球队从国家体育总局出发，刘国梁携手多位教练和运动员亮相，上百名球迷到现场送行。我们来听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今天早上7点不到，国家体育总局天坛公寓门前便聚集了不少球迷，他们起个大早赶来，就是为出征东京奥运会的国乒代表团送行。 在现场，一位马龙的球迷说， 来给马龙送出征，为奥运健儿送出征。这个是我们马龙的应援服，上面写的是马龙。喜欢他的一开始是因为里约奥运会看了他的比赛入坑，非常非常喜欢他打球的风格。然后深入了解以后，发现他这个人不仅球打得好，人品好，球品也特别好，就是他的人格魅力和球技都征服了我。 当被问到对国乒队此次奥运之行的期望时，有球迷表示， 第一还是安全嘛，就是能平安的归来，然后第二还是希望他们在赛场上能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此次出征，由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率领的15人战队以包机前往东京，正式开展东京奥运会征程。 据了解，国乒战队在抵达东京后将入驻奥运村，也将是首批入驻奥运村的中国代表团之一。明天开始，参赛队员们将在教练们的带领下前往东京体育馆进行赛前场地适应训练。这是历届奥运会中国乒抵达举办国最晚的一次。以往国乒都会提前20天抵达，以便参赛选手提前适应当地的环境，而这一次为了防疫考量，国乒严格按照日本组委会要求仅提前了6天入境。 距离冬奥会开幕式还有最后5天时间，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都陆续抵达赛场，但也有一些运动员因为新冠检测出现阳性而遗憾地阔别奥运会。昨天，澳洲排名第一的男子网球运动员22岁的亚历克斯·德米纳尔就因为阳性确诊感染新冠，将无缘参加奥运。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团长切斯特曼证实，该国网球选手德米纳尔的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将无缘东京奥运会。德米纳尔是澳大利亚头号男单，之前参加温网时，他的新冠检测一直都是阴性。德米纳尔原定于7月18号从西班牙出发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网球单打和双打的比赛。错过东京奥运会让德米纳尔非常失望。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示，期待2024年能有机会代表澳大利亚出征巴黎奥运会。 另外，最新的消息显示，在昨天，一名居住在东京奥运村的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例病例也是奥运村出现的首例确诊病例。这名官员已经被安排进入14天隔离。他在抵达机场时，检测结果并没有呈阳性，但是在奥运村的筛查当中显示结果为阳性。 据统计，从7月1号以来，日本已经出现14例与奥运相关的感染病例，在其他13例中，有4例是奥运会相关人员，7例是奥运会的承包商，另外2例是外国媒体成员。 从2020年3月国际奥委会发布引发全球关注和热议的延期声明时起，2020东京奥运会就被打上了不平凡的烙印。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东京奥运会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多年历史当中首个延期举行的奥运会。 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本届奥运会已经没办法实现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团聚，因为朝鲜等国和部分项目的选手已经相继宣布退出。可以预料的是，在历届奥运会上充斥在举办地大街小巷的喧嚣与热闹，到处涌动的由各国观众奇装异服组成的斑驳色彩，在奥运期间的东京都只能成为追忆。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事，先来关注疫苗方面。截止到7月16号12点，北京的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突破90%。 数据显示，随着全市18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提高，全市新冠疫苗接种点的数量也在逐步调整。北京18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达到1853.22万人，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率为95.18%，全北京共有1753.22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程接种率达到90.04%。 目前，北京每天开放的新冠疫苗接种点大约有250个， 疾控部门提醒，有接种需要的市民可以关注各区的区政府、区卫健委或是区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本区接种点地址，也可以咨询居住地所在居委会或是街道，了解相关情况。 疾控部门倡导市民，即使接种疫苗，也要继续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须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少聚集、随身携带并科学佩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或者是前往医疗机构，在室内公共场所的时候，坚持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拥挤的集市和景区等场所佩戴口罩。 另外，从事冷链、快递、外卖、出租车、网约车、医疗卫生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在工作期间仍然必须佩戴口罩。 我们再来关注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编会昨天在福建福州举办，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和申遗研究成果成为各方的关注热点。 会邀请到十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分享历史城市遗产保护案例，探讨历史城市景观保护的有效途径和在世界遗产框架保护管理实践。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吕周通过对北京中轴线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解读，向世界展示了北京在老城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和积累的宝贵经验。 据了解，北京市以中轴线为牵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果，重新修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编制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推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将历史文化名城的范围覆盖到了全市区域，北京也将促进在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上的进一步探索工作。 再来看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北京部分地区过程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150毫米，预计当前到今天中午12点，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石景山、海淀大部、丰台西部强降水仍将持续，局地单点累计降雨量将超过2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您注意防范。 稍后我们也会连线气象专家为您进行详细的介绍。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央视新闻消息，7月16号，山东庞大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从印度进口的小茴香货物外包装核酸检测初筛疑似为阳性。接报之后，乐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做好检测、排查、追踪溯源等处置工作。 经核查，这批货物共有600袋，4月20号从印度蒙德拉港起运，5月21号到达青岛港，在港口进行了统一的集装箱外层喷淋消杀。目前，这批进口货物已经全都封存在车辆集装箱内，没有使用和流入市场。 按照非冷链进口货物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乐陵市将进一步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大非冷链进口货物检测力度，全面做好对于从业人员、货物及环境的排查检测等工作。 14号，由中方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开博尔普什图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造成包括9名中方人员和3名巴基斯坦人员在内的12人死亡。根据公安部刑侦局官方微博消息，根据目前巴基斯坦方面的调查及通报情况，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在巴人员的恐怖袭击，中方对实施这一暴行的组织和人员予以强烈谴责。 目前，中国公安部已经派出刑事侦查技术专家赴巴协助开展调查，希望中巴双方一道查明真相，尽快破案，找出真凶，严惩幕后组织者和相关人员。 我们再来关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并对我办官员实施所谓制裁，指出美方这一举动严重破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利益的公然挑衅，更是色厉内荏的无聊政治表演，其霸权主义行径注定徒劳无功。 声明指出，修例风波以来，面对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央坚持依法治港，果断连续出手，推动一国两制重回正轨。 香港不仅实现由乱及治的历史转折，而且正迎来稳定繁荣的光明前景，这一切都将载入中国和人类的发展史册。 长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在香港事务上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与反中乱港分子内外勾连，肆意冲击一国两制红线，妄图发动港版颜色革命，他们才真正是香港民主自由和高度自治的破坏者。 这次美方炮制所谓商业警告，是其在政治上失败后又企图从经济上干扰香港的发展，真实目的昭然若揭，也让世人看清了美国一些政客内心的孤立与无奈。 声明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任何插手干预香港事务、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对美方的肆意妄为，中国人民必将给予迎头痛击。 再来看，为切实解决群众医保报销申请材料与手续繁杂等问题，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昨天印发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明确在2022年底前加快推动医保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推行医保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改革，高频医保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切实提高医保服务水平。 意见提出将推行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制，实现服务前台不分险种、不分事项一窗受理，后台分办联办，并且鼓励基层医保经办服务进驻政务服务综合大厅，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业务衔接，方便群众参保登记缴费一站式联办。 意见明确将推行医保经办服务事项清单管理，2021年底前实现全国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名称、事项编码、办理材料、办理时限、办理环节、服务标准六统一，并适时调整更新。 同时推行医保报销集成套餐服务，以保障群众办好医保报销为主线再造流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办成，切实解决群众医保报销申请材料繁、手续杂等问题。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政协委员讲党史。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雪红，今天为大家讲述时代楷模八步杀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从沙赶人到人赶沙的故事。八步杀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是甘肃省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上世纪80年代初，沙化加剧，沙漠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向村庄和农田推进，常常是一夜北风沙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情景。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1981年，随着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启动和实施，当地六位老汉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在合同书上按下红指印，以联户承包的形式组建了八步杀集体林场，发誓用白发换绿洲。从此年龄最大62岁，最小也有40岁的六个老汉卷起铺盖住进沙窝。所谓沙窝，就是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用木棍支起来，盖点茅草。沙窝夏天闷热不透气，冬天沙子冻成冰碴子，摸一把都扎手，但艰苦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眼中根本不算什么，他们的全部身心都放在了这一望无际的八步沙。节衣缩食，凑钱买树苗，靠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几把铁锨，开始了治沙造林。因为之前没有治过沙，他们就按一步一叩首、一苗一瓢水的土办法 栽种树苗。然而在沙漠中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第一年六老汉造林一万亩，转年开春的一场大风，六七成的树苗就没了。他们慌了，难道家真的保不住了吗？不，杀尽人不能退，刮走多少补种多少。经过反复摸索尝试，他们研究出了用麦草固沙保护树窝的方法。就这样，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成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最经济实用的造林方法。慢慢的，树苗的成活率上去了，漫天黄沙中显现出点点滴滴的绿，渐渐的，绿洲向着巴布沙延伸。十年过去，4.2万亩沙漠披绿了，而六老汉的头白了，甚至过早走完了人生路。1991年，66岁的贺发林离世。1992年，62岁的石满也走了。石满老汉没有埋进祖坟，而是埋在了巴布沙。去世前，他一再叮嘱：“埋近点儿，我要看着林子，牵挂这些柠条、花棒、红柳的，不止石满老汉一个。”六老汉约定，他们走了之后，六家人每家必须都有一个接锹人，要把巴布沙管下去，不能断。40年过去，六老汉如今只剩2位在世。六老汉的后代六兄弟接过父辈的铁锹，还在父辈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治沙先治窝再治坡后治梁的新方法，实行造林管护网格化管理。治理好了巴布沙，六兄弟又主动请缨，向腾格里沙漠风沙危害最为严重、距离林场25公里外的黑岗沙、大槽沙、莫迷沙三大风沙口进发。后来第三代也接力加入治沙行列。40年来，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39万多亩，栽植各类沙生苗木2000多万株。从天空俯瞰下来，一道道绿色屏障像坚实的臂膀，将黄花滩移民区10多万亩农田紧紧抱在怀里。随着第三代治沙人的加入，巴布沙林场开始走上市场化治沙之路，不仅通过企业竞标、国家重大生态建设工程，还加快沙产业培育，探索出了以农促林、以富养林、以林治沙、农林牧副多业并举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治沙同时又治穷，他们在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建成了9个戈壁农业生产基地。他们在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建成了9个戈壁农业生产基地，有效带动4600多户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帮助从山区下来的移民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40年，绿色在巴布沙不断延展，六老汉三代人用一个个治沙奇迹，将大漠黄沙变成绿水青山，也变成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秦时将军你们好。 嗯，郭工好。那么今天早上开始下雨哈，雨还下得不小。那么今儿的雨情如何呢？ 这个降雨啊，是咱们今天还是要关注的一个重中之重了。 嗯， 因为呢，今天全市的这个平均降雨量能达到中雨，就是今天白天，也就是说呢是10到25毫米。那么局部地区的会出现暴雨，降雨量呢是50到100毫米。那么从早晨的这个雷达回波图上看的话，降雨云带呈现的是这个东北西南向这么一个走向。目前呢，就是除了这个顺义、平谷、通州、大兴的部分地区这个降雨还不太大以外呢，其他本市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西部地区的这个平均降雨量呢是70到90毫米不等，都达到了一个暴雨。城区局地超过了这个150毫米，山区呢是局地是超过了200毫米，达到了这个大暴雨。那么从降雨云带的这个移动以及天气系统的这个发展变化来看的话，降雨云带是向东移动的，但是呢它移动速度非常的缓慢，主要是东边有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阻挡，所以呢目前影响本市的这个降雨云带啊移动缓慢。这样的话就今天白天这个降雨还是这个西大东小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东部的边缘地区，这个降雨量总体来说会比较小，除此以外的其他地区，在中午之前这个雨都会比较大，就是它也是就是一阵大一阵小，总体来讲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低洼地区啊，以及这个部分路段有明显的一个积水，要尽量的减少出行，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下午到晚上，这个降雨呢不会完全的停下来，只是呢这个雨势是明显的减弱，雨量是明显变小，但是呢也要注意防雨，并且呢就不要前往这个山区啊、河道啊，等等这些这个地质灾害这个风险比较高的地区，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嗯，姑姑，那么下周的天气怎么样呢？ 下周的话就是周一周二，目前咱们预报的是全市或者是部分地区是有降雨，之后呢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是没有降雨。但是呢要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因为这个夏季天气它的特点就是变化快变化多。 嗯， 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才能获取最新的气象信息。那么从下周的气温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它的都不是特别高，这个最高的时候呢是白天最高气温32度，但是呢它是昼夜温差小，像这个一般来讲都是30度到32度这个最高气温，那么夜间呢大部分时间的最低气温都是24度，它这样的昼夜温差小，就平均气温呢就高于历史同期了。 嗯， 那么大部分时间这个天气是比较闷热的，是这样的。嗯，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再见。 嗯，好，再见。 嗯，好，再为您介绍今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 今天有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红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活力会享，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29.9元礼金包可抵百人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美国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已经确认人传人。 海地前公职人员被曝下令刺杀海地总统，总统遗孀将出院参加丈夫葬礼。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1年暑期公园科普夏令营正式开启，适合各年龄学生的暑期科普活动。 冬奥工程剩余4项年内将完工，鸟巢冬奥开闭幕式建设改造工作计划在10月完成。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当地时间16号，哥伦比亚国家警察总局长巴尔加斯说，最新调查信息显示，是海地一名前公职人员下令割武装团伙，刺杀了海地总统莫伊兹。 巴尔加斯表示，4名哥伦比亚人在4月底到5月前往海地，另外有20名哥伦比亚人在6月到达海地，提供为期3周的安保服务。随后，海地司法部前公职人员巴蒂奥通知割武装团伙核心成员逮捕莫伊兹的任务。巴尔加斯还说，在行动开始前3天，巴蒂奥与武装团伙2名核心成员会谈，并发出刺杀莫伊兹的指令。 目前哥伦比亚方面已经确认21名哥伦比亚公民直接参与刺杀行动，他们大部分是退役军人，其中18人被海地警方抓获，3人在抓捕过程当中死亡。此外，各方仍然在核实3名尚未归案的戈籍嫌犯与刺杀行动的联系。 另外，海地遇刺总统莫伊兹的遗孀16号出院，她将参加丈夫的葬礼，葬礼将在7月23号举行。 这位遗孀在15号曾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公布自己的近照，表示丈夫遇害带来的伤痛永远无法消失。当时照片上的她躺在病床上，手臂缠绕绷带，面容憔悴。此前她在个人账号上上传音频称，丈夫是死于政治原因。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德克萨斯州发现一例人感染猴痘病例，这是德州首次发现猴痘病例。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会在人体间传播，传播介质是呼吸道飞沫。人体感染猴痘之后会出现类似于患天花的症状，发病初期通常会出现类似于流感的症状以及淋巴结肿大，逐步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的皮疹。 这一例病例是15号确认的，患者是一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美国的居民，他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入境美国，这个月9号抵达德州达拉斯市，目前正在达拉斯一家医院治疗。 疾控中心说，德州这例病例感染的是从非洲西部传播最广的猴痘毒株，在全球范围内，迄今已经有6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的旅客感染猴痘。这些病例在英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报告。德州发现的病例与以往病例没有关联。 据了解，刚果金1970年发现第一例人感染猴痘病例，从那以后，西非国家多次爆发猴痘疫情，美国2003年出现大规模猴痘感染。 来关注新冠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近7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较之前7天激增将近70%。 数据显示，美国15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3万例，近7天日均新增病例26000 306例，较前七天增加将近70%。近七天日均新增新冠死亡病例211例，较前七天增加26%。另外，美国近七天日均新增新冠住院患者大约2790人，较前七天增加36%。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美国97%的新住院患者没有接种疫苗。新冠疫苗接种率较低地区病例猛增。数据显示，大约有1.6亿美国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约占美国人口的48%。不过，美国疫苗接种推进速度近期大幅减缓。 英国政府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0000例，新增死亡病例49例。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近期持续攀升，本月7号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30000，14号这一数字突破40000。 为此，英国政府在16号宣布，因为担心在法国蔓延的新冠变异毒株贝塔毒株传入英国，他们决定继续要求从法国入境英格兰地区的旅客隔离。这一隔离措施原定在19号取消。 根据英格兰地区最后阶段解封计划，19号起，完成疫苗接种的英国居民前往琥珀色清单所列国家和地区旅行后，返回英格兰可以免隔离。琥珀色清单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但是这一解封措施将不适用于法国。在过去10天，有法国旅行史的人，不论是否完成疫苗接种，在抵达英格兰之后，仍然需要在住所自我隔离5到10天，并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英方称此举为预防措施。 除了放宽入境限制，英格兰地区19号起将取消戴口罩的规定，不再限制社交聚集人数，所有营业场所可以恢复营业，不再要求居家办公等。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自的解封速度。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同盟医疗顾问近日表示，超过90%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德国运动员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奥运村是目前世界上对于疫情监控最完善的区域之一，奥运会不会成为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场所。 德国这次一共派出438名奥运参赛选手，仍有不到10%的运动员不愿意接种疫苗。此前，德国有运动员不愿破坏政府制定好的接种群体优先级顺序，和其他民众一样预约排队等候。加特纳认为，运动员接种疫苗有一定时间压力，要把训练、比赛以及可能的副作用都考虑进来。比起需要接种2剂次的疫苗，一针即可的疫苗更适合安排给运动员。 斯里兰卡负责药品生产供应和监管的国务部长贾亚苏马纳16号表示，斯里兰卡国家药品监管局已经批准中国科兴新冠疫苗在斯里兰卡紧急使用。斯里兰卡于1月29号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根据斯里兰卡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截止到7月15号，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超过500万。 日前，韩国国防部证实，政府正准备派遣空中加油运输机前往非洲，接回在当地发生新冠集体感染的一艘海军驱逐舰上的全体官兵。舰上大约300人中，已经有大约80人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其中6人已经确诊。 事发驱逐舰隶属于韩国海军青海部队，正在执行反海盗任务。这艘驱逐舰今年2月出航时，韩国尚未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因此舰上所有人都没有接种疫苗。 文武大王号10号有多人报告出现类似感冒症状，13号6人接受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阳性。由于驱逐舰内密闭空间较多，通风换气设施相连，并且官兵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外界担忧确诊人数恐怕会进一步增加。 再来看泰国，泰国日前宣布在全国范围禁止公众集会，并准备采取更多防疫限制措施，以遏制新冠疫情恶化。 最新的公告显示，泰国已经禁止公众集会，包括尽可能的限制人员流动，关闭几乎所有非必要场所，以及要求严格执行居家办公。违者面临最多2年监禁，或者40000泰铢（约合7904元人民币）的罚款，或者2罚并处。 泰国在17号通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0例，新增死亡141例，全都创下单日新增最高纪录。在4月初以来，由于新冠变异毒株阿尔法毒株和德尔塔毒株蔓延，泰国新冠病例激增，医院承受重负。为了缓解医院压力，政府还在考虑允许民众用抗原检测试剂盒在家里自行检测。 另外，因为疫苗供应问题，泰国疫苗接种进展缓慢，目前大约15%人口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5%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泰国准备对本土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施加出口限制，以确保本国的需求。 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受暴雨影响，欧洲中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包括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内的多个国家受灾。其中，德国西部的持续暴雨被当地媒体报道为百年一遇。截至16号，洪灾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人，还有大量人员失踪，大批居民疏散。 在受灾最严重的德国西部，截至16号中午，洪灾已经造成至少103人死亡，另外有不少居民在屋顶等待救援。大约 1.5 万名德国紧急服务部门人员、警察和军人抵达重灾区。 与德国相邻的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同样也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并且出现洪涝灾害。截至15号，比利时已经有14人因为洪灾死亡。在荷兰，林堡省的莫兹河已经达到200年来的最高水位。为了保证民众安全，政府紧急疏散了位于林堡省南部的数百户家庭。目前，林堡省的多个城市已经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在法国东北部，大雨淹没了菜地、房屋和一家博物馆。法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法国两天来的降雨量相当于以往两个月的总和。法国对10个地区发出洪水警报。 好，以上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现在视频爸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呢。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以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暑假到来，公园、博物馆作为学生的校外课堂之一，在这个夏天也准备了丰富的科普活动和公园夏令营，在游园中赏析和体验自然的力量、生命的哲学和园林的多元文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月15号到8月31号，11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发挥文物、植物、动物方面的资源优势，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出适合各年龄学生的暑期科普活动。线上科普活动丰富多彩，炎炎夏日，温室里的植物怎么降温？我们常吃的莲藕为什么会藕断丝连？树木生病除了啄木鸟，还有哪些虫医生也会治病？讲解员在科普云讲堂一一道来公园动植物的秘密。今年夏天，植趣知多少答题活动上新，推出夏季特色植物篇供游客线上挑战。此外，还有颐和园相近鸟类识别科普线上科普展，北京植物园一颗苹果的滋味科普云课堂，北京动物园丹顶鹤课堂等线上活动。暑期市属公园线下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中国园林博物馆自然科普夏令营活动开展涉及园林文化、历史、建筑、植物等的科普课程。天坛公园天坛文化小使者暑期夏令营开展天坛文化讲解技巧、形态礼仪、发音方法等的一系列培训。此外，颐和园、陶然亭、紫竹院等多家公园开展会最美古树自然笔记，中山公园观鸟盆栽制作，景山公园公园里的虫虫及鸟类邻居亲子导赏，玉渊潭公园大自然的光，通过观察湿地动物植物的各个部分色彩，了解鱼鳞、鸟羽、蝴蝶、萤火虫等反光发光原理，并进行描绘和记录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年暑期，中国科技馆也将围绕生命科学、科技冬奥、公共安全、创客教育、教育戏剧等主题，陆续推出六期爱上科技馆系列夏令营活动。 根据介绍，探寻生命与自然主题研学营引导学生关注生命健康与自然多样性，减少危害生命安全与自然环境的行为。另外还有探秘冬奥科技夏令营、 AI 智能机器人夏令营、抗疫有我教育戏剧体验营活动等精彩活动，带给学生们丰富的暑期实践。 本期科学编程、公共安全和创客编程夏令营将面向管校结合基地校团体预约，其余的主题夏令营都是网络预约。活动时间将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公众可以在预约成功之后免费参与活动。报名方式及详情请您关注掌上科技馆公众号的相关公告。 随着全国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暑假，故宫进入暑期游览高峰期。故宫门票预订网站的信息显示，十天以内的故宫预售门票已经全都卖光了。而记者在故宫门票预检区看到，多个窗口白天排起长队。我们要提醒有前往故宫游览的朋友呢，要提前预订门票。 眼下进入到新疆瓜果飘香的时节，从北到南可以品尝到时令甘甜的新鲜水果，饱览大美风景和多民族的民俗风情，新疆多地迎来了旅游旺季。 根据央视的报道，新疆国际大巴扎是乌鲁木齐重要的旅游打卡地，极具民族风情的建筑、琳琅满目的特色干鲜果以及新疆特色的文创产品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根据介绍，进入暑期，这里游客接待量从之前的每天三五百人次提升到了两三千人次，周末可以达到五千人次左右，对整个店里的销售也有很大提升。 在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雪山与湖泊交相辉映，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每天都有数万名游客前来享受如诗如画的美景。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游客接待人数不断攀升。根据新疆文旅部门的最新统计，今年一到六月，新疆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8800万人次。 我们再来关注，连日来京城降雨持续，昨天凌晨五点，因恶劣天气影响，瞬时强劲大风导致门头沟区戒台寺景区的一株一级古油松树冠整体折断，折断的树冠侧立在地面，而且树冠折断的过程中还伤到了南侧一株古侧柏，造成古侧柏一小侧枝劈裂，只有部分树皮相连。 发现灾情之后，戒台寺景区第一时间上报，并且紧急联系相关的古树专家亲临现场查勘，商讨抢救措施。在方案制定之后，专业施工人员在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对于受损古油松开展抢救工作。据了解，古树枝干折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部分房屋和围墙受损。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受持续降雨影响，北京正处于地质灾害预警中，请您暂时不要前往山区游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也会及时公布北京市景区关闭的情况。目前全市有114家景区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想要出游的市民呢，您先看看这份名单，别白跑一趟。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到文化娱乐资讯，先来看体育方面。由北京冬奥组委主办的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昨天在王府井大街工美大厦一层启动。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同时设立，赛前每周六和赛时的每天，徽章交换中心都将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景清的报道。 您是排第一个，想买什么？ 奥运交换中心那边徽章。 为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特别推出的奥林匹克格言徽章、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和徽章交换中心纪念章也在当天开始发售。王府井工美店早上一开门就涌入了早已排队等待的徽章收藏爱好者。夏先生还替外地的冬奥徽章收藏爱好者带货。 你买了几个？ 六枚，我也是帮别人也买，外地的常有。 排在第三位的是一位头戴牛仔草帽、帽檐上挂满徽章的马列。 这就是2008年当时西班牙队的帽子。奥运带来更多的激情吧，看运动员们在场上的拼搏，就特别给人那种激励感动。另外也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支持。 您现在收集了多少枚冬奥徽章了？ 我上千了，所有的奥运徽章加起来已经上万了。 买到徽章的人们来到同一个展厅的另一个展区——徽章展览区。本次展览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60位奥林匹克徽章藏家制作的936个标准展盒，展出徽章9000多枚，是目前为止最专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奥运徽章展览。展板上有张伯清小朋友的杯子徽章。 你今年几岁啊？ 98。 那你现在就开始懂得奥运徽章了是吧？ 我收一年半。 你觉得这个奥运徽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对你来说， 不仅它能去交朋友，而且它还能去了解一些关于奥运的知识，去了解体育。 他的母亲杨洋说， 他从第一枚击剑徽章开始攒起，他在这方面他自己有自信，然后也敢跟别人交流。

汇聚全国29家儿童戏剧团体的53台线上线下展演剧目，演出133场，并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节分会场，将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演，汇集更多的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观众。戏剧节将持续到8月15号。 开幕式当天，在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儿童剧场庭院举办的戏剧嘉年华活动，吸引了许多孩子的目光。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等经典卡通形象走进小朋友中间，欢乐互动。头戴七彩假发的小丑变出造型别致的气球，孩子们跳着笑着，置身梦幻的戏剧天地之中。 中国儿艺2021年重点剧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送不出去的情报》作为开幕演出上演。这部戏是根据长篇小说《情报鸽子》改编，保留其精神内核，从戏剧角度进行全新创造，讲述以抗联战士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如何保护孩子，让孩子远离战争的故事。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疫情的最新动态。7月17号0点到24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1例。 新增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都是中国籍，其中3例7月15号乘坐同一航班从阿联酋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健康筛查之并进行核酸检测之后，经闭环管理送到集中隔离酒店。7月16号，这3名乘客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天转到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7月17号都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另一例病例7月12号英国出发，经丹麦7月13号到达北京首都机场，7月15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天转到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7月17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好，8点26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淮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丽敏齐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时刻，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2022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今天的故事我们去认识两位和冬奥结缘的人。因为早产结缘体育，又在最接近世界冠军的时候屡遭伤病重创，原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国家队队员宋书瑶无奈退役后，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成为瑞士国家旅游局的正式员工，并搭建起了中国与瑞士冰雪运动的交流桥梁。下面一起来听故事《冰雪玫瑰》。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因为早产结缘了体育，从一名冰雪健儿到超市的服务员，再回归到体育，成为中国和瑞士冰雪运动的交流大使。今天的主人公宋书瑶有着自己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来认识一下她。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不仅是早产，而且就是没有下巴，然后指甲也没有，特别吓人。然后第一天就生下来之后，医院根本就不留，保温箱都不留，就说根本就没有气息，根本就活不了， 就很弱是吧？ 对，特别弱。正常孩子可能是6到8斤或者多少，我要跟他比他们还要减半那种。对， 您早产几个月生出来的呀？ 七个月， 七个月就生出来了。 好像说七活八不活，是不是？然后正好赶上就火了，然后就连夜我爸爸就给我带回家了嘛。那个时候在东北，我们家还有一间房是还有炕的，那时候是夏天嘛，六月份。然后就我奶奶爷爷就连夜烧炕，然后就养，因为你体质特别虚弱，你给我喂奶，说是都特别特别的难，就喝几口裹不动，就吸不动，然后也是那样，就这一个月也真不敢想象是怎么给救回来的。当时一个月之后，不得小朋友要回医院去 检查 ， 复查， 对，那个还要打针之类的。然后大夫还说呢，这是那孩子吗？怎么活了？然后我爸他们特别自豪的，可不嘛，我们养活的。 虽然出生时很弱小，宋书瑶到了三岁的时候却显得格外活泼。而作为父母，为了让宋书瑶更健康，从小就把他送进了体操队锻炼，这也让宋书瑶从此与体育结缘。 从小特别淘气，玩的也都是煤呀、钩子啊，然后上个房啊、接个瓦呀。爸还说呢，你唯一有一个娃娃，那就是那个不倒翁，因为你要靠他练拳，怎么踹都没事。你别看就是淘气，但是身体和正常出生的孩子肯定不一样嘛。然后到三岁的时候，别人说，哎，那你就不如去练练体育了，就锻炼一下嘛。但那个时候大家一说去啊，你去练体育啊，他首先想到啊，你在哪练武术啊？ 哦， 对，然后你练散打呀，还是你练跑步啊，都是这么想。那个时候就练体操并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就选择了体操，就一直训练。开始一段时间还是父母天天接送，但是过了一年多，好像上了幼稚园之后，就是长期就是在那住校了，一个礼拜看一次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感觉那时候特别开心。但我说的是五岁之前啊，因为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你出什么， 就是玩呗， 对，就是玩一玩嘛，然后该练的也练。但是我六岁就进省队了，就上小学之前嘛，那个时候就突然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压力就从而来了。 那是比较专业的训练了，开始。 对，那时候进省队了嘛，进省队的话，你就要经常比赛了，就包括省运会啊，或者是青少年、青少儿什么的比赛，再包括全国比赛要比赛了。 那后来怎么转到这个冰雪运动了？ 因为在体操队的时候，我也是在有机会去国家队。但是你知道，中国的体操它强势在于，如果要是把一名运动员练得足够好，他到世界比赛上，他就能拿世界冠军。所以呢，这就也涉及到各个省内它不同的竞争。但吉林省呢，你知道它是冰雪的一个 强项， 对， 那 体操项目呢它不是特别支持。所以说尽管在国家队，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比世界大赛。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您在国家队也练过一段时间？ 对，练过一段时间，就在北京嘛，在天坛的，就很可惜没有机会能够对去出国比赛，代表中国。 等于就是各省的这个尖子都到了国家队，然后在这个里边再挑一些更好的尖子去参加世界比赛。 对，然后后来就转滑雪了。 自己选择的转滑雪是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那天还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还比全国比赛呢。最后一天我们一般都比三天嘛，比完赛之后我爸就跟我说，哎，回寝室收拾收拾东西。我说好啊，我也没多想。他说把你体操馆的东西都收拾好。我说啊，为什么？他说你收拾吧。然后我就收去了。我回家，他说你之前不就说过想溜冰吗？这回爸爸妈妈给你找个地方能溜个够，让你练去练滑雪了。我说那行啊。你小的时候因为都是。 那是多大呀？ 那时候十二岁。 十二岁。 因为最累可能是练体操那段时间，我不仅练体操，我还弹钢琴。 哦。 对，从五岁弹钢琴弹到十岁，就是在去国家队之前，所以说感觉特别累。然后练滑雪的时候，我在的那个叫长春市体育队。因为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和夏季项目还不太一样，它无论你在哪个地方训练都可以，你只要代表中国出去比赛就可以了。然后第一天到那，我想，哎，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个弹网啊？然后弹网没有人在那训练，有一个哥哥在弹网底下睡觉呢。然后我看到我那个教练之后，教练说，哎，你起来吧。就弹网底下睡觉那个哥哥站起来之后，介绍了一下。跟我说这个亚洲第二。我说这样训练就能拿亚洲第二了。我说我喜欢这项目。然后我就练了。然后我还纳闷，我那时候是八九月份转的，好像我练滑雪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天天练技巧，还在翻跟头？然后我就一直不解。 哦，对，您后来选的那个项目和您原来的体操有一点相关性。对，因为它是技巧的项目，但是我不知道，我想的是我以为我练的是滑雪，但实际上我练的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打分的项目，就是和体操是一样的。然后等到我冬天上山，第一次上山是去长白山，那个时候还好，就我只是去滑，直到我去了亚布力那个场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查一下资料，能看到那个画面，但水泥搭的，然后 坡特别陡，我们的着陆坡有39度，然后我站在那里就是已经不行了，就特别害怕。我想我怎么， 按正常的话就是应该是多少度比较合适？ 正常普通人咱们滑的可能就是有个几度都不到10度，就是大众滑的这一块初级啊，我并不是说中高级，就你开始滑雪的话就几乎都跟平地有一点点坡就行了。但是当你不会滑雪，你突然看到它那个着陆坡是39度，而且有200米那么长，特别特别的害怕。 然后想那没办法，也开始练了。你刚开始会滑雪吗？不会，不会。直接就39度，这样去让你去体验了，是吧？对，但从一半，因为底下急停区那个地方是有铁栏的，那个铁栏是需要你急停，但是如果要是不会停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对，我那时候眼睛还撞青过，就是因为不会停嘛。因为咱们冰雪项目，其实咱们国家开展的比较晚，大众滑雪从1993年才开始，然后我们之前也没有说产业的学习专项学习以及和国际接轨的这些渠道，所以呢，大家呢，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都是低着头过来的， 等于自己摸索那个训练方法，对吧？ 自己摸索，而且我们那个后来就在国家队，我因为是体操的原因，所以呢就导致成我空中的动作是我的强项，以及落地搬的情况下，运动员都是第一年要先滑雪，然后在水上先练习，跳完水之后冬天再去那跳台。 应该是在2002年、2003年那个时候开始，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就频繁在世界大赛上展露我们的冠军。 您拿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我有世界前三名。 然而命运的玩笑，伤病的困扰，在最接近冬奥会冠军的时刻，宋书瑶听到了冠军梦想破碎的声音。 但每位运动员也涉及到就是伤病的这样一个问题。对，我两条腿都断过，是右腿断过两次，左腿三次，一共手术过五次。现在腿里面有钉子什么的。对，就包括我的左脚脚踝现在还断着三根，因为它那个韧带外面的三侧都断了，包括我的胸椎骨折，压缩性骨折，包括现在腰椎的第一节和尾骨也是骨折的，髋关节也是半脱位。但是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了，你专业的运动员，你有一种使命，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是中国人，我希望能为中国做贡献， 代表国家去， 对，代表国家能为在世界上站在世界的讲台上，这是我们的目标，能给祖国增添荣誉，那是我们更希望的。 对，就我想特别想了解，就比如您面对了这么多次的算是挫折吧，因为您当时肯定还是希望能有成绩的， 对， 毕竟练了这么多年，也拿过世界前三名了， 嗯， 肯定想拿一个这个冠军，或者说参加个奥运会哈， 对。 但是你的身体受了这种伤害以后，可能实现不了了。 对， 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对，特别低落，因为你想想，运动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奥运会，奥运会是每四年一届，所以说你当你问我具体的时间的时候，我能详细的记住我受伤的具体时间和年限，那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周期，我们这四年的目标。2002年断了之后，我想备战的就2006年的冬奥会，但是2004年的时候另一条腿又断了，那2006年的话我没有机会去，因为没有办法康复嘛，没有机会去登上世界的这种舞台。但我想 OK， 我现在还年轻，我起码还能再干一届。2006年我参加不上，那么我可以比2010年的。 2006年应该是多大？ 2006年是19岁。 19岁。 但2007年的时候呢，夏季水池比赛的当中，又不慎把以前的那个条伤腿又断了。断了之后呢，我也是很快的就立刻去康复。手术，然后打钢板，然后休息。我们没有就完全手完术也没有休息，手完术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康复训练了，蜡疗也好，做半蹲也好，抬腿也好，就是肌肉不让它萎缩嘛，就为了备战。然后很快的时间我也没有回家去养伤，直接回到运动队去训练。 发现2008年的时候，我感觉我怎么好像不仅是腿的问题，就是我不敢跑步了。 嗯， 就是我发现我越跑步的时候，我跑步歪，然后用力不均。我想，哎，那不能跑步了，那我就去蹬自行车呗，因为身体素质的训练。然后自行车后来蹬蹬也发现，哎，不行了，不仅是胯、膝关节、脚踝，但最主要的是，整个身体上半身是旋转的。然后滑雪的时候，你想想，我们是必须得直线才能成功的飞出去，然后无论你是转360、720，最后的着陆，但是我全部都是歪的情况下，这个受伤率又大了。直到2009年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因为10年的奥运会它不是在年末，而是在年初1、2月份，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备战可能也就只有几个月，就实在没办法了，就这样和奥运会肩并交错。 像您说的，10年也参加不了，那就等于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另一句话讲，就是身为运动员，我做了20多年的竞技体育。从3岁开始一直到23岁，20年，我真的很感谢他，就是因为一点点的这些积累与挫折，能塑造成我转业之后为我接下来的路、对人生观做了很好的一个铺垫还有启发。 其实退役之后，宋书瑶也一度非常的迷茫，他在超市卖过饺子，干过街舞教练，还当过培训师，最后他还回到学校去读书。在2012年中国申办冬奥会成功之后，中国大众滑雪产业开始快速的起步，他发现那片白雪才是自己的所爱。 当我知道我不能再继续训练下去之后，我真的不知道，我就刚退役了以后，我还去过超市里面做临时促销员，然后做了几期，可能是大概半年的时间，就不定期嘛。那同时我在那工作的时候，一方面还上了研究生，另一方面工作，同时那个时候我还教课，教着舞蹈课。对，然后教课的时候呢，他是锻炼口才的，你和学生去沟，如果我要是没有这些积累的话，不从基层做起，我永远不会往上走，因为你体会不到这个艰苦性以及产业的精髓都是在这里。然后2012年的时候，以前有一位领导，他问我说，他说你满足现在的生活现状吗？我说我挺开心的呀。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你的价值不是在那，你的价值无论你在外边受了多少风吹，但是你最终你是需要回到咱们的产业的，因为你在冰雪产业上已经过去有过一些辉煌的成绩，但是围绕着你这几年的努力，上重新学习也好，这回是专项的学习了嘛，再包括你的工作经验，你是不是要结合在一起，再结合到你的体育背景，冰雪文化这一块来去工作呢？ 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宋书瑶又回到了冰雪事业。 对，我觉得应该是。所以呢，2012年的时候，我就回到咱们张家口崇礼的云顶滑雪场，在那里开始就职。我就感觉啊，回到这里才是我的家，所以说我的根儿在这儿，就跟雪相关嘛。 在这一年里，宋书瑶的工作获得了认可，同时瑞士国家旅游局也向宋书瑶发出了邀请函。 被瑞士国家旅游局邀请过去嘛，他邀请过去做教练。实际上我的工作在那，因为伤病的原因，我并不能全分100%的去做教练，所以说达沃斯这边呢，他发现啊，原来你也是有就商业的工作经验的，那你不如多负责市场和媒体，所以说都是结合的。对，但在那几年了之后，现在实际上我现在做的就是市场推广，我的工作职责就是说能让达沃斯更有名，但并不是世界经济论坛，实际上它是 冰雪， 对，欧洲最大的滑雪场，也是瑞士的冬季运动起来呀。 当时去的时候是只是一个交流，然后留下，还是说就是人家需要有这么一个中国人到哪儿去？ 其实是这样，就是瑞士国家旅游局包括很多的瑞士企业，他之前肯定也做过很多的项目，但是后来呢，他想着我们从来没做过滑雪教练的这样的项目，不如就说有这么一个项目带领着产业，是否能给他把市场给做， 或者是大众普及的这地方， 对， 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向瑞士学习的地方，对吧？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开放的，希望能把这些信息 他们也不保留，对吧？ 不保留就很有意思。你们来了，好啊，好啊，我来跟你说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当然了，每个目的地它操作的模块不一样，或者他们的板块不同，但是我们都是给你们来借鉴。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我们当然第一时间也愿意回馈给你们。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两国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么一种交流，尤其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达沃斯这一块和咱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契合点能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运动员，然后现在又作为一个算是咱们这个冰雪项目的一个交流的大使哈，咱们比如说冬奥组委，或者说很国内的很好的这种雪场，有这种联络渠道吗？有和他们就是做这种交流吗？ 也有，就正好这次借着欧美同学会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咱们奥组委也好，包括咱们中国的政府把我们引进回来，实际上就是针对2022冬奥会让我们回来出援监测来了。 你也在其中做了一些工作。 对，相对之下做了一些的工作。 我躲在冰雪的世界，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一时隔绝，只有呼吸是最温柔的音乐。我躲在冰雪的世界，没有爱，所有出路都通向黑夜，只有我自己听孤独的冰雪。去找我的永远，我的爱不见了，你的心不在了，还有什么留恋？我离开你身边，却深陷在昨天，到哪里去找你的誓言？